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嗯，华兴，我有一个问题在节目一开始想请教一下你啊。 嗯， 你说高学历的人一定要高收入吗？ 啊，不是一定吧，大多数情况都可以都要。 为什么呢？ 追求高收，因为他当初上这个高学历的目的不是高收入，是他很重要的一部分 啊。你的意思是说，他的这个学历高证明他的能力强， 对， 然后能力强在社会上的价值就大， 对， 那么用收入来衡量价值是一种方式，所以大概率应该是收入高， 对， 大概是这么一个理解啊。那么今天节目我们也想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就是高学历一定要有高薪吗？有一些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案例却给出我们另外一种选择啊。我们首先在节目当中呢要来听一位朋友的这个录音啊，这也是有网友啊采访了一位9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张小勇张先生。他在2013年到长沙一个小区当保安，目前呢是某市场物管客户部的主任啊。来听听他的故事。从清华大学毕业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选择当保安，到底为哪般？ 我是毕业于清华大学，96年毕业，到现在大概有24年了吧。 你作为当时咱县的理科状元啊，考取了清华的，搿种学历功高啊，现在从事于搿个物业行业的搿个普通员工啊，是不是有点失落感呢？ 这清华出来，有的学历一定要当大官，有的呢一定要赚大钱，或者一定要是搞一个名正言顺的科学家。我说的过，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我们那时候也不外乎有这些，但是实际上我们也是为了。为了家庭，为了父母，找这样社会工作岗位。 他有时候晚上干了洗浴队，他又接到邻居街铺的那些店铺呢，投诉的呢，马上他不管是什么时候，他都会去，都会上门协调处理。 也有人干过什么其他的搞物业啊，是搞这块打轮子啊什么的，也有可能见过你类似的，但是我也当他是一句玩笑话。其实我认为呢，就是在社会来讲啊，不管你是清华人、浙大人，就应该就是讲以服务社会、给社会做贡献啊，从这个方面来衡量自己的人生价值、社会价值。 嗯，刚才大家听到的呢，就是一个网友啊拍摄的视频哈、啊，采访这位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他是96年毕业的。那么2013年呢在长沙一个小区当保安，现在呢是一个物业的这个客户部主任。那么在96年到2013年之间 他做了什么呢？其实在这个采访当中啊，可能大家没有听到，他在毕业之后在广州干了5年，中间呢是因为父母身体不好，所以回到家里好照顾父母，于是找了一个刚才大家啊都听到的工作。哎，这么一来的话，不知道大家还怎么来看高学历毕业一定要有高薪吗？首先听听华清的观点。 啊，我觉得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他自己的选择，因为他的父，我看了一下他的经历哈，他其实大学毕业之后，先在广州做了一个外资企业，做了一家工作，做了几年，而且都把他父母接到了广州去生活了，这意味着其实他那个时候的收入在逐渐的升高，但是结果他父亲得了比较重疾尿毒症，然后因为很多的因素，只能回家来去看这病，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家还是很重要的，于是他就想能不能回家，就跟那个外资企业来去说，就外资企业不允许，让说，还让他调到另外一座城市里边去，然后他就不干了，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再去找工作，然后就先从保安做起，然后慢慢的做到了物业。就是物管的主任，然后离他们家走路几分钟就到了。从整个这个过程来说，这个其实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嘛，他接受了这个选择的不同的后果。所以没关系，我这正常。 好，其实很多人都会被他的选择感动啊。这让我想到了清华大学前一段时间啊，这个被传是清华大学校庆宣传片的电影《无问西东》。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如果再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再回到从前去选择，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哇，无问西东也是清华这个校歌当中的那么一句，所以有人说了，这就是清华人的选择。当然这代表是他哈。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他在家庭里面所付出的，或者说他所收获的，应该是远远高于他在社会上的那个工作所付出和收获的。不管是吧他的这个劳动的强度，心理的压力，还是说他手头上的这样的一个薪金，这个其实是不能够比较的，没法比，是吧？你说把亲情和你到社会上的工作一个月挣多少钱这种价值，这个是两个平行线，没法比。但如果我们还是放到他现在在物业的这个岗位的工作来说的话，你认为他干得怎么样？ 我觉得干的也还行吧。就从这工作角度来说，就是反正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呗。 采访了一位他的同事，说他工作挺好的，晚上11点了，有人打电话投诉啊，他还都去处理。 对， 就是说他还是挺敬业的。 对， 用他的话来说呢，就是有人说清华大学毕业啊，然后做这个呢是高射炮打蚊子啊，大材小用， 对 是吧？但是他认为只要对社会对国家有贡献。这就没有问题。 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就是我觉得这是个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为什么这么说？ 所谓社会问题，就是说，就是他的安置以及他父亲的治疗以及他自己个人的这个职业选择，是否能够更加的适合，能够让他自己更发挥自己更强大的能力，这件事是一个社会需要关注的一件事情。他自己可能会选择这个，是因为他很无奈，社会不允许他去选择那些能发挥他自己更有价值的地方的职业，所以他才没有办法来去选择这个，那最终只能接纳。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如果一个， 你的意思是说， 一个健康的一个健全的社会是会关注这样的人才，并且能让这样的人才发挥自己更大的能力，然后同时获得更大的收益的。 就是现在他的这个能力和收益还是不成比例， 就是但是过时间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他的能力到底还能不能恢复啊？还能不能满血复活，然后以挣得更多的收益，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这件事是需要那什么。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怎么讲，新华字典有一句话叫做小明，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小明在这个百货公司当售货员，还有什么李红在什么什么，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但不是这样的，现在的社会已经不是这样了。 他在就是跟这个采访者聊的时候呢，他告诉对方他是第一批考取这个物业管理员证的人。就是说其实他在当年还是挺领先的，可以这么说，因为物业的发展，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哈，我们国家是比较这个起步比较晚的，那事实上呢，就是说他在这个领域进入还是挺早的， 但是呢，是不是得益于这个行业的发展，或者说他所处的那个地方的发展还没有跟上这个快节奏， 嗯， 时尚快车道， 嗯， 所以这个行业跟他也有点不匹配， 嗯， 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你要回去照顾你的父母也可以啊， 嗯， 这个确实孝心我刚才也说了不能够跟你的收入相匹配， 嗯， 但你可以选择一个至少在未来更有发展的行业， 嗯， 对吧？ 对， 我认为他选物业这个行业啊，选错了。为什么呢？当然你在北京可能又另外一回事了、 嗯、 他是在长沙嘛，是吧、嗯、可能这个领域的发展水平还不是特别的高，再加上呢， 嗯， 他可能所在那个公司哈、啊， 嗯， 的发展的或者管理的水平也不是特别高，所以是不是有耽误他的这种感觉？ 嗯，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时候长沙当然现在已经有发有很多的发展了，里边有很多的不同的行业职业在长沙这座城市里边有很大的发挥，但是在那个时候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嗯 嗯，就他回到长沙他做了这个选择，他就知道已经没不会有那么多的机会了， 嗯，你看他一开始是从保安做起的、嗯、 对， 我们先不说高学历的人在选择职业上就一定有多么高明啊， 嗯， 他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可以不从保安做起呢？ 嗯，这主要是他原来是学一个专业，所以专业叫生物技术，哎，生物工程专业好像是，他在北大好像是， 嗯， 所以他们好多人，我看好多评论就说这是黑生物工程专业黑的最黑最厉害的一次， 生物科学与技术专业， 啊、对，生物科学与技术专业，对， 对 这种专业确实是很难找工作的， 嗯， 然后就是靠这种专业本身去找工作确实是很难的， 嗯， 然后往往如果而且是你要不去做这个专业，毕业之后不去做这个专业的工作，往往就是做一些销售类的工作或者 不是啊 这种， 我想的是你总可以去当一个老师吧，啊，从事你所擅长的数学也好生物也好， 啊，对，这倒 是 这样可以，这是可以的， 对不对？ 对对 啊， 对， 我想他的这个就业面不会特别窄， 就他可能没想到这些事儿， 哎，所以啊就是他想到的是一个谁都可以进入的或门槛特别低的这么一个行业， 嗯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高学历和现在不是高薪其实有他个人在选择上的失误， 嗯嗯， 这是我的观点啊， 嗯， 刚才也说了亲情那个选择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衡量的， 嗯， 但是在选择做什么工作啊，以更好的陪伴家人上面， 还有一个就是 应该有更好的选择。 还有一个就是像物业管理这样的工作是未来是会被取代的。这个他现在做的可能比较敬业、比较尽心，但是 他是处理人的事务比较多呀、啊。现在 因为物业这种工作里边有好多事务性的事儿，都会被机器什么监控系统什么之类的自动物业系统所取代的。 嗯 嗯，所以这个未来那当然了，这个肯定有处理人的事情，但是未来会缩减。 嗯 啊、当这样的人这个怎么讲需求需要缩减的时候呢，他是不是被淘汰的那样的一个人，这是有可能的啊、嗯、就跟那个收费站那种似的，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他得 提前做好啊二次择业的准备，是不是？ 对， 对， 好，那我们回头再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哈、啊、如果没有其他的干扰因素的话，高学历啊一定要高薪吗？我们刨去有些高学历的人自己不愁吃喝，对生活要求极低，一定要找一个啊自己满意的理想的工作和生活、 嗯、 那种情况我们除外啊， 嗯， 除外，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就是说他想到社会上找一个 嗯 这个还不错的工作，但事实却事与愿违， 嗯， 哎，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有挺多的，嗯， 哪里挺多的？ 就是肯定是比例比较少，但是依然存在， 嗯 嗯， 比如说呢？ 比如说高学历，然后就是他可能在就业的时候挑来挑去，最后错过了一些机会， 嗯， 然后到最后，然后再加上他的行业，他所学的专业，就比如说他持有一种我必须要本专业就业的这样的观点， 嗯， 结果这样的专业的就业需求本身就比较少，所以呢，然后再加上他又挑挑拣拣，导致了他已经就是没有了这样的机会了、 嗯、 就业机会了，所以他就只能换专业就业，换专业就业之后呢，他就只能去做一些相对低端，我们叫低端了，相对低，这个怎么讲， 低附加值， 事务性的低价值低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嗯， 然后呢再加上如果他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太多的警觉啊、对外在环境并没有太多的这种叫做危机意识， 嗯 啊，这样他可能就这样随波逐流下去了，一旦过了几年之后，人们就不太看重学历这件事儿了。 其实，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情况：某某高校的博士， 嗯、 是吧、 嗯？ 然后呢，毕业好去 好比这个工作很难找， 嗯， 最后呢也没有理想的， 嗯， 一个月收入只有那么一点点， 嗯， 是不是？ 嗯， 那可能他那个专业就业面特别窄，或者他已经进入了某个研究领域了， 嗯， 但社会上的应用层面不多， 嗯， 啊，又错失了一些机会， 嗯， 这种 不，这种倒没关系，就是他去了一个研究领域，在一个研究 就去不了吗？ 啊，对，他就是去不了，或者他去了那儿不能去做自己专业的工作，他可能去做个助理，或者去做一个，怎么讲？那因为那样的，我知道那样的研究机构里边有一些助理这样的工作，有一些那个就是事务性工作的那样的岗位，其实挺怎么讲，挺浪费的。 嗯 嗯， 好，那么我们要从一些这个普遍性来看的话，哈。那么找不到工作的，不管是高学历也好，还是一般学历也好，还是低学历也好，有哪些是共通的原因？特别是值得高学历的人引起重视，不是我学历高我就可以打败99%的比我学历低的人。 我觉得几个共同的原因吧。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还是他的思维上没有突破，就他可能会持有某一个观点一直持有下去。 就不能太偏执 啊！对，比如说我只要学了这个专业，我就必须要本专业就业；我学了这个专业，我就必须要读博士，读完博士我必须要做研究，就是这样的哈。就是他会认准了一个观点，然后不变了。 嗯 啊，但是社会是变的，一切都是变的。然后 所以要会变， 对， 这个不管是学历也好，还是说你的能力也好，一定要会变通。 对， 嗯， 对，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他的视野不够大。嗯，他虽然进入到了一个学校里边，他可能所看到的，他在学校里边上学可能看到的视野就是他的那几本教科书，然后他在毕业了之后，他的视野可能就是他的那个，怎么讲，他现在本职工作的那个专业，或者去做个研究，他并没有看到这个世界在发生其他的变化，有那些其他的东西，这个在很多大企业里边都能发现的， 嗯 嗯。就他视野不够大之后导致了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工作就现在出现的情况就是工作消失了，这个工作不需要了，没有不这个根本就不再存在这个工作了，怎么办的问题。 嗯，一个是变，另外一个呢是要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多去了解，多去了解身边的一些正在发生的正在改变的事物。 对， 嗯 嗯， 好，所以说你看这么一来的话呢，高学历也好或者一般学历也好，如果没有解决这两个问题，恐怕在社会上都很难找到一个很理想的工作。而如果解决了这两个问题，那么你的学历或者说你在某些方面的专长就会成为你战胜别人的利器。 嗯 嗯 嗯，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开场由一位哈这个清华毕业生做物业管理员的话题说起。当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啊某高校硕士专业毕业最后呢回去做餐饮了啊。前两天我看到这么一个新闻，浙江医学研究院毕业生毕业了卖面包，爸妈说那你为啥还要读到研究生呢？这样的例子也越来越多，就很多人会追求自己的个性，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有他们更多的理解，而不仅仅看重的是所谓高学历一定要去专业对口的知名机构挣着一份体面的薪水，他们更愿意哈、遵从自己的内心。关于这个领域的话题啊，下次我们接着和华欣一起来探讨啊，这也是另外一种人生方式。每个星期二呢我们的节目会回答一些听众朋友的这个发展的困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看看一位朋友工作五六年之后的总结和迷茫。在这五六年的时间里他换了四份工作，那么我们可以把他的每一份工作都当成一个独立的案例来研究分析，看看他有哪些得和失。首先来看他的第一份工作，他说整整一年本专业的工作都找不到，现在回来看呢我发现当时啊我的方向错了，把自己看得很低，然后对外说得很大，那些都是虚的，然后呢投简历都是去小私企甚至是个体，以为把自己放得很低就会有人雇我，可那些单位怎么会去找刚毕业的什么人什么事儿都不懂的人去当会计呢？他学的应该是这个会计专业啊。 嗯， 当时觉得自己啊没有关系，学校也不好，那些好单位可能连门都进不去。现在我知道错了， 他毕业一年的时间是各种兼职，努力解决自己的温饱。一年后去了一个比较远的工厂，老板需要便宜肯干活的人，单位刚好有一位老师傅可以教他，他特别开心啊，在那儿也干了一段时间。其实单位很一般，但是他不怕辛苦，领导交给他的什么活他都愿意干，不会的就问人，专业性的就自己查资料，硬是把不会的全都给弄好了。两年之后他说，我回过头来看，发现我在这家单位已经到头了，我觉得差不多了，于是离职。刚好单位也说要裁人，我就主动说不干了，离职很顺利。来，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份工作有意义有价值，还是说有一些错误的选择。 他的我觉得他的想法可能一开始就有问题哈。他说我现在这学校也不好，然后所以我只能去那些小企业，以至于他只好投简历投的那些小企业，对吧？我的问题是，假如他没有这个想法， 他现在也知道当年错了。 对，假如他没有这个想法，他那个时候就乱投，什么大企业也投，什么那个会计事务所也投的话，是不是也有可能那些？对，万一啊，万一梦想还是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对吧？万一人家给要他了呢？ 就是有时候咱们说有枣没枣， 对， 打一竿子再说呗。 对，就你不要把自己的那个限制住了，把可能性给限制住了， 是吧？ 嗯， 有人说了，你想吃天鹅肉，那万一天鹅掉我跟前呢？ 对啊，这 是 有可能的。 这种机会不是说没有。 对， 再说了，你怎么知道你身上没有人家需要的闪光点呢？这个就是说。把自己看太微妙了，啊，太微妙了，这个是不对的。 对， 嗯，那这一点他自己也有认识， 嗯， 但是他有没有走出来呢？我们还会分析他第二份和第三份工作。但如果我们现在只把目光聚焦到他的这个，在这干了一两年的这个工厂里面的工作的话，你认为他干的怎么样？ 我觉得还行啊。 嗯，为什么？ 就是能学到了一些东西，他比较踏实，然后估计做的成绩也还行，这个领导也比较满意。 嗯嗯，好，就是说他其实还是在这个岗位上有所提升的。 对， 就是他提升了，单位没提升。 对， 就到顶了嘛。 对， 就走人，是不是？ 嗯， 好，也就是说他其实有去更好的单位的这个资本了。 嗯 嗯，那看他第二份工作是怎么选的。第二份工作稍微长一点，我给大家念一念。他说第二份工作找得很顺利，我也很满意，这个是相对我第一份工作来的。因为这个单位不管是格局、业务的宽度、专业的深度，和我第一个单位比都有飞跃的地方，虽然也算不上什么好单位，但是当时已经知足了。我去了工资比上个单位多700，上班的时间也正规，休假也多了。我刚去单位也是很努力的干活，当时每天眼睛都睁不开，看电脑对数据，目的都是多学一些东西，多有一些机会。可我只是干活，因为我不是一个会说话会来事儿、性格也不强势的人，没啥心眼儿。效果出来了，以前啊我做账是死记硬背，现在呢我会变通，也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有自己的想法。这个其他人看不出来或者不值得一提，但是我很开心我自己有这样的进步。就这样过了一年，这个单位啊说要上市，我很开心。不是开心公司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而是我又要学到新的东西了。然后公司给我们请了一个老师，我原以为这个老师会教我们怎么正规的做账或者一些技巧，最后我发现我错了，他的目的是只需要忽悠老板就好了。但是呢我从中也收益很多，比如说对几年前的账怎么在没有对方对账函的情况下知道对错等等。这样过了一年，在各种原因下这个事儿停了，然后又有新的领导。这个领导什么都不喜欢干，但是喜欢指挥人，我又很开心，这样我就会有更多业务做了。在这期间我接触了审计、银行，最后这个单位太乱，不停地换领导，每个人每个做法，账做的都看不下去了，口径不一致，我觉得再这么下去我会完的。就这样3年多的时间我又选择了离职。他就选择离职了。 嗯， 来，华星，你来评价一下他的第二份工作。 这份工作其实做的还是挺好的。但是我觉得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哈，假如他这公司上市了，没准他就跟着就发展起来了。 嗯， 对吧？这个是， 但没上市， 对，但是没上市嘛，所以有很多时候，一个人的职业发展是跟外在环境机遇是相关的。 嗯， 啊，但我觉得他没有主动的去链接更多的，不能叫人脉了哈，或者叫外部世界的机会关系，这可能是他的问题。 嗯， 以及他并不了解一个财务会计岗位的一个典型的职业发展通道到底是什么样的。 嗯， 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问题所在。 就是单位换风格，单位业务发生变化，这是不可控的。你的直属领导换来换去，这个是由不得你做主的。但是你可以做主的是什么呢？ 就我觉得他至少第一可以了解一下，会计的职业晋升的通道，也不能叫职业晋，职业上升通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他不能光学习，他得知道学习完了目的是要往上走一步，走到哪一步，那一步到底需要他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和需要他有做能做什么样的经验。 你看这位朋友，他实际上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把自己的起点设得很低。 嗯， 他认为就是我不懂很多，学校也很一般，所以说我必须要不断的努力学。他就是把学当成了他的重要任务，而没有往前看，只有埋头做，没有往前左右他都打听打听。 嗯， 这就是使他丧失了很多他提前了解他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和提前做哪些准备工作的机会。 对，你比如说他那家公司要做 IPO， 其实能做 IPO 的会计是很含金量很高的，这个收入非常高，所以如果他能够在他公司 IPO 的过程当中理解一个公司 IPO 所需要财务的所有的这个所有的环节，然后准备的所有的材料，然后把这些经验都积累起来，换一家公司去做 IPO， 没准他的收入就会翻一倍两倍，这是有可能的。 他这么说，他说我离职的时候比第一个单位的工资高了1200。换句话说他在这家单位还涨了500块钱。去的时候就比第一家单位多700嘛。他走的时候呢多1200。那这么看来的话，这1200值吗？ 不值，太少了。就我说的不值应该是对，就太少了，就是。就看他到底那个做 IPO 那个整个那个经历到底能。 其实他也是新手，因为有个老师在教他们嘛。但他也没有学到太多，但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说他还是有成长的。接下来呢，他说我又要找工作了，这次我就慎重了，因为这次我有目的，我要找一个单位正规各方面，包括啊财务系统完整，规模比原来要大一些的单位。那么后来他又会何去何从呢？后来他又为什么从这家单位离开呢？哎，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职场帮帮团。我们今天有一大部分时间会着重用来分析一位朋友工作5-6年他的职业经历，从他不停的换工作来看看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地方。朋友们稍后见。 职场帮帮团提醒您，在应聘过程中，用人单位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都属于违法行为，如押金、资料费、建档费、代收体检费等，请应聘者提高警惕。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13:01，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如果各位朋友在职场当中遇到了自己发展的瓶颈和困惑，找不到方向的话呢，欢迎大家在每周二的这个时间段定期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我们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今天我和华兴啊要来分析一位朋友啊工作5-6年不停地换工作的这个得失啊。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聊一聊他从第二家单位离开之后找工作的经历。他说，这次我找工作啊，对自己又提了一些要求，我希望找一家啊账务系统完整的公司，而且规模要比之前大。那么我投简历不是石沉大海就是不合适，终于有一家规模还可以挺正规的单位给我打电话让我去面试。我去了，我之前的那些公司我是感觉真心比不上他们呀，我觉得我完了，我面试不上。然后呢他是这样的，财务总监出来面试的我啊，我说完了，我还挺心虚的啊，问了我以前啊单位的一些问题啊怎么处理，我都回答了啊，我觉得我的回答呢也没有什么技巧，反正他呢就让我回去等消息。结果几天之后啊给我电话让我去复试啊，有特别想要这个工作的感觉让我那么我就去了。结果呢啊，我一来一看有几十个人在面试和复试，就为一个会计岗位，我一看这架势啊完全把人当炮灰。最后人事部经理面试也没聊啥，就是重复一些财务总监的问题，几分钟就让我走了。我知道肯定没戏，但是也感觉被人耍了，明摆着不会招我但还让我去复试。我问问华兴，你有同感吗？你觉得他是被人耍了吗？ 啊，他至少体验了一次复试要问什么问题嘛。如果以后再有这样的问题或者再问这样的话题之后，他应该总结一下然后怎么说会更好嘛。 我觉得被不被耍好像不太能够证明，不太重要是吧？ 对。 但是重要的是他似乎是没有太多的信心，就是这家单位可能跟他以前的单位比啊好的不是一丁半点儿。他就一下子又有那种自卑感出来了，是不是又存在他当年刚毕业的时候找工作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啊，那些好的公司我都不敢去投不敢去面对，是不是这种心态又上来了？ 他没信心很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经验不够。就是这世界存在着关于信心这件事存在着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 第一种人是什么？ 第一种人就是这种，就是他干过没干过，他有没有经验，他都啥有信心，你知道吧？就肯定行，没问题，就是这种啊。然后第二种人呢，就是这种，他只有自己经历过了，还有第三种人，才觉得有信心。就这件事，他有经验了，他说：“哎，这我能干，对吧？我打篮球投了10个3分，所以你让我打比赛没问题，对吧？”那还有第三种人，就是他干过了，他还没信心。就是他 习惯性的 习惯性对没有信心的状态。 啊， 但大多数人都是第二种人，就是我必须得有经验了，我经历过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了 ，OK， 我就知道了，我就有信心了。 嗯， 这个 很多人还是很诚实的， 嗯， 是吧？我做过这个事儿，我不会演， 嗯， 我做过就做过，是不是？ 对， 所以呢，他的意思是说，我原来的那个经历跟你们的这个要求好像还有距离， 嗯， 所以说表现出来就是没有太多的信心。 对， 嗯， 那确实也有可能，就是就算他表现的有信心，人家也能看得出来他的能力可能还不够。 嗯嗯，但是一般我们都说面试的时候吧，你还是要啊说的比自己实际能力要再稍微好一点，因为你也有提升的空间嘛。 啊，倒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面试关键是他的站位可能会有问题。就是我一直我也辅导面试，我觉得辅导面试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个人站位，就是你到底是站在。嗯，你认为自己是谁？你到底是认为自己 是将来是谁？ 不不，你是认为自己是一个面试者，还是认为自己就是这个公司的人？ 嗯， 这很重要。 嗯， 就如果你认为是一个面试者，那你跟面试官的关系就变得分离了。他是面试官，他我是面试者，你得审我这关系。但如果你认为自己就是这个公司的人，那你的语言体系就完全发生了变化，对吧？你说就会说啊，我来咱们公司的目的是什么什么？咱们公司能给咱们提供什么样的很好的价值？语言体系就全都不一样了。这样可能这个进入公司的机会会更大。 嗯， 就你先自我催眠嘛，说你看我就是这个公司的人，我就是这个公司的人。 嗯， 然后我穿的衣服也像这个公司的人的样子。 你看，就是这一次面试实际上是他进入一家很好的公司的一个机会，这么多年来没有这样的机会。 嗯， 这是唯一的一个机会，但是他没有通过。华星说总归是留了一些经验，知道这样的公司该怎么面试了。 好。但是你的这个心态是感觉被人耍了的心态，那就不对了。 嗯， 那下一回你恐怕还会被人耍。 嗯，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他的第三份工作，他的这个心态其实还挺有意思啊。他说那就再找呗，他没有太多的那种抱怨哈、郁闷的情绪在这个里面没有看到。 嗯， 他说但是单位呢都是和之前一样八九不离十，要么还差。啊，我不是觉得那种单位不好，而是对我没有什么提升。我现在需要一个正规全面的单位，系统的把我这些年的工作给应用一下，规范一下，细节呢也给我打磨一下，锻炼我的处事能力、做事方式。因为我想30岁之后各方面能力要朝着财务经理的方向去发展。找工作两个多月了还没有合适的，好单位不要我，乱七八糟的我肯定不去，这个时候就比较急了。刚好有一个单位看着我还合适，我觉得也还不错，就是建筑行业，我之前没有去过，想着不能够纵向发展，那我就横向发展呗。老板也觉得我可以去，我就去了。上班才知道老板连10000多块的财务软件都不愿意投，就是手工啊。以前做账会计是刚毕业来这单位的，一直就待了5年，可想而知没有人指导过他，一个人摸索，他做的账根本不能看，介于流水和会计之间。啊，我在入职之前呢还有几个会计也都是刚来不久，我想单位会改善吧，那就先干一段时间吧。结果呢啊，我就开始上班，老板让我处理5年的账全处理，那酸爽大家可想而知。然后呢就开始做呗，啊，这个对我来说难度倒不大，我做的得心应手，但是就离正规差太远。后来我还发现这压根就是一商贸公司，不是建筑公司，只不过我给建筑业供货，名字取的是建筑业的公司，因为他做账嘛，他一看就能看明白了。 嗯， 最后他还发现，第一，老板招人根本是不懂，第二，老板压根不想花大价钱请一些有水准的会计。这样过去了1-2个月啊，我这个1年的账还没有做完，而且跟我的想法是有背的，所以说我又离职了，在这个单位只会原地踏步，我根本不会进步。这个离职我不后悔。 嗯 嗯，他不后悔，难道没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地方吗？ 就他不应该去哈， 不应该去。 嗯 嗯，为什么不应该去呢？ 但是他一般是这样的，就是 他之前觉得建筑业挺好啊。 我会计我也知道，就是他其实，包括会计这个岗位我也知道，小公司我也知道，其实我知道有很多会计他挣挺多的钱的，他同时一个会计同时做几十家或者十几家公司的账。 嗯， 就是你的重复劳动，你把量提上去了话， 就是然后他就跟那个，他就跟那些小公司的老板谈，他说我不是你正式员工，反正我每个月给你做一笔账，你每个月一到月底不就得让我给你做账吗？你我每月给你做一笔账，一个月你给我1000块钱， 嗯 嗯，你给我打那钱，你不给我打钱，我就给你做账， 嗯 啊，然后就等于是类似于顾问似的，啊，就等于类似于顾问似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同时他一个人同时做十几家公司， 嗯， 就这种。小公司就得这么做， 嗯，就是如果你要在小公司里面工作的话呢，你在一家公司是挣不了太多的钱的。 对， 当然你也不要想自己能力有多大的发展了。 对， 那你就多接活儿。 对， 用这种兼职的方式来接活儿。 对， 是不是？ 对， 你刚才说他去这家公司错了，可是他也是去了之后才知道错的。 他应该去不是他对于那个，就因为会计这个岗位是一个可迁移性比较强的岗位啊。对，可迁移性比较强的岗，就任何一个行业，它的财务的这份工作都不需要特别大的行业依赖度。就比如说，我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一个会计，跟我是一个机械公司的一个会计，所做的事情都差不多，所需要的经验和能力也都差不多。所以对于他来说，需要他既然是可以可迁移性比较强的行业，他就应该去那些比较新兴的、有发展潜力的行业，而建筑不是。 嗯， 比如说他应该去互联网公司， 嗯， 啊，去做财务。或者去什么文化传媒公司，去前几年这个发展很快的这样的公司去做财务，然后呢，在这样的公司呢，这个因为行业发展比较快，因此行业给的平均收入也会比较高。 嗯 嗯， 好，嗯，还有的呢，就是公司内部的治理他是不知道的。 嗯， 你看他去的这几家公司，好像内部都比较的混乱。 对， 这些坑怎么避免？ 在去面试的时候就是这个面试啊，不是公司面试你，面试是一种双方交互式的面试，所以在公司面试你的时候，你也要留个心眼，说我其实我也在面试公司呢 啊， 主要是这个，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就去看一下你们这个公司的财务现在是什么情况，我可以直接了解一下。 嗯 啊，甚至有一些比较谨慎的这种财务人员都要去说我能不能看一看你现在公司的账目情况，大致扫一下，你给我一些典型的一些账目不涉密的，我先看一下，我先观察，我先看一看， 嗯， 啊，至少我先了解一下嘛，对吧？然后这至少如果一个公司这样做，这样的人实际上是一个很合格的财务人员，就是他的性格也很合格，因为财务人员都很谨慎，细节控，讲原则，这是一个财务人员的标准的能力。 嗯 嗯，所以他如果完全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公司面试完他，他觉得 OK， 然后就入职了。我觉得这反而不够合格，你知道吧？ 嗯 嗯， 就是他觉得还不错的公司， 嗯， 对方觉得他也不错，那就去了。 嗯， 没有经过更仔细的这个沟通或者是调研， 对， 最后发现公司里还是有很多的坑，是吧？ 对， 因为他去的都是一些小公司，那么相对来说，这种混乱的程度就比大公司要严重一些。 对， 如果你去了一个大公司，它的品牌就已经为它背书了。 对， 嗯，所以去小公司更应该做好调查工作。 对 吧？ 对， 嗯，好，那么经过这几份工作啊，他现在的总结是，对于会计我都迷茫了，我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求职岗位单位性质规模我都有一些清晰的认识，但是就是没有合适的呀。我在生病期间投了一些简历，没有回应。我不知道以后的就业方向，如果单位一直不好或者是怎么样，我怕我到了40岁以上还是一个小会计上不去，到最后年纪大了老板嫌老就辞了。现在是我的工作瓶颈期，我没有更好的选择，这个阶段错过了提升的机会，以后就会浑浑噩噩下去，提升更加难了，该怎么办呢？那现在就是这几份工作都不顺，开始感觉到前方的路非常的，前方的路虽然很 太凄迷，是吧？ 对，他该怎么下去 这样就是他应该去接触更多公司的人力资源然后去扩大自己的视野，还是参加一些，如果到大城市就好了参加一些活动，然后能不能碰一碰，然后介绍一下自己，然后看 他没说他在哪个城市啊。 嗯，这是一个，然后就是你不能光投简历了的方式嘛，你得去见各个公司的人嘛。如果你真的，一般财务来说，你真的认识一个公司的老板，然后公司的高管，然后觉得这人不错，他就直接给你叫过来吧，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他之前说了，他不会来事儿， 啊，不会、 对啊，所以这也是一种僵固思维嘛，就是他不会来事儿，他的其实这就是一个观点，他的观点就是我这辈子都不会来事儿了，他可以改嘛、对吧？他可以变得稍微会沟通一点嘛，对吧？ 你看他找工作，每一份工作都是自己找的，当然这个独立啊很强，我们也值得鼓励。但是事实上在某些阶段是不是也可以借助于你的人脉圈子朋友圈子，这样的话给自己多一些机会，包括原来的一些同学啊什么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发现一个这样的事情， 对 吧， 对， 就是你工作了五六年了也应该有一些原来关系还不错的人，他到一个还不错的位置上，可以给你一些新的这个工作的机会的介绍，这个没有，或者他自己也没有有一些这种工作圈社交圈，这个里面他也没有谈到啊，还是一个人这个非常艰苦的啊，在这个市场里面人才市场里面打拼，其实看起来也是挺累的一件事情，挺心疼的一件事情，那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吃苦没关系，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吃苦， 就值不值这个事儿 啊，吃的苦值不值，这有的人说是个套路啊，但是往往就是有很多人他会感觉我心很累，这些年付出了很多收获很少，但如果要让一些就像华信这样的哈职业分析专家来说的话，会不会泼他一盆冷水，是吧，你这么多年的努力你都没有在点子上，你怪谁呢，好，先来点无情的。 不，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怎么讲，他需要先知道哪些是可以改变的，哪些是不能改变的，然后去接纳那些不能改变的。改变 他的故事已经听完讲完了，你给他分析分析。 我觉得他的问题就是怎么讲，有一个有一个金句，叫做用勇气去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用胸怀去接纳那些不能改变的，并用智慧做出区分。 这说自己还是说老婆？ 说什么？ 说老公啊？ 都行，说什么都行。那开复老师经常用这句话。但是关键是这句话是有次序的，你得先知道干嘛，就先得知道哪些是能改变的，哪些是不能改变的。比如说他去投简历这件事是可以改变的，对吧，然后呢他可能他的当下状态有些状态是不能改变，比如说我要从会计换到另外一个岗位，这件事是不能改变的，对吧，他现在知道哪些是能改变的，然后去用勇气去改变那些能改变的，否则的话他就被自己的那些这些思维所限制住了。 好，那我们说说他哪些能改变吧。他能改变的是投简历的方式， 面试的信心，然后通过人脉的转介，参与各种各样的人群社群，然后这个提升自己的财务的能力，比如说是不是再考个什么中级会计证 C 什么 A 啊之类的，C 什么 A 不一定全考完，考哪怕考一两门就已经很含金量很高了，然后去做审计什么这些事儿，这都是可以去考虑的， 好，哪些是不能改变的呢？ 不能改变的，比如说他当下的这个他过去的经验是不能改变的，他想要拿这个会计的这个岗位去跳到一个更好的公司去换一个更不是跳到一个更好的公司跳到一家更大的公司去做什么财务总监，这件事是不能改变的，他想换到其他的岗位，比如说其他的技术岗位，这件事是不能改变的， 好，还有就是用我们的智慧去 做出区分。 区分这个 先做出区分，其实就是说这三句话反了次序，应该是先用智慧做出区分，区分哪些可以改变，哪些不能改变，然后用胸怀去接纳那些不能改变的，再用勇气去行动那些可以改变的 啊。区分、接纳、行动， 对， 不知道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他的例子其实有一定的普遍性，就很多人一直是埋头苦干自己目前的一些眼前的工作啊，忽略了远方，也忽略了周边，最后呢发现我怎么永远在这样的一个小的公司里面小的企业里面打转，我怎么就不能像别人那样跳脱出来呢，你看看有哪些是你自封自顾自己的手脚，有哪些呢是你期望过高，也有哪些呢是你没有勇气去行动。 好，这样的故事讲完了。当然我们也真的是不希望就是我们在比较年龄大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一点。从某个角度来说，他才工作五六年就有这么多的经历，会不会是一个好事呢？我总希望我们从好的方面去看待一个问题。 嗯，可以啊，可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他过往的经历中看一看，他那些坚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力量能让他能让他这样一步一步做出这样的选择，能让他这样的坚持下去的。 什么样的选择呢？ 就是比如说他坚持在一家公司里边干了三年，然后他要去自己主动的去投简历等等等等这些。 其实我总觉得呢，他没有那种怨气，没有那种躁气，我觉得这是很可取的。虽然他心里也会觉得迷茫，但是他在一个单位工作，他还是很认真的做好这样的一些事情。也许他未来的这个生活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成就啊，但是我想他整个的这种精神状态不会有特别大的这种起落，或者说他的人生不会太折腾，其实这也是个好事儿。另外呢，在他工作五六年之后就明白了这么多事儿的话，我相信比更晚要明白这些道理要有优势一些。有些道理是不是越早明白越好呢？也有一些道理是难得糊涂，但是我想在工作这件事情上面，咱不能难得糊涂。 如果再说点这种鸡汤的话，叫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好，希望啊， 安慰他的话 啊，对，希望大家都能够从自己不同的这个逆境或者是顺境当中去找到我们应该改变和可以改变以及行动的方向。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说一位朋友，他在这个证券经纪行业的一个现状。他说，我从事证券经纪行业6-7年了，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券商的手续费比较高，加上竞争压力比较小，赚了一些钱。但这个行业呢，就是周期性太强，你比如说遇上15年上半年那样的大牛市，股民活跃度高，交易很频繁，我们赚的就比较多。但是呢，大家也知道 A 股呢是牛少熊多，我们收入很不稳定，有时候收入真的是吃不饭上饭呢。加上呢15年下半年啊，客户死了大半，勉强支撑到16年下半年。听朋友说三方理财不错，所以说从16年10月到现在，我一直啊在这一行挣扎啊。我感觉这个跟原来还是有区别的，就是我原来客户都在券商嘛，是吧？那么现在要让他们把钱啊放到这个三方理财当中，其实难度挺大的。因为原来他不买股票，他还存在银行，银行是托管方，他就在银行里面打转了。虽然说我积累那客户，但是开发新客户啊很慢。他说现在做了1.5年了，说实话啊，我一单都没出，就是频繁换着工作，拿着底薪。以前一起去的朋友好多都放弃了，做别的了，我也快扛不住了，该怎么办？ 啊，我的建议是放弃。 就跟别人一样是吗？都放弃。 对，因为什么原因呢？这种金融的产品核心的东西叫做你信，你才能让别人信。如果你自己不买这个第三方理财，你不相信这个第三方理财能赚钱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能够让你的客户相信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也知道了解了很多做第三方理财的这个，其实他们的产品的同样性特别强， 同质性很强。 然后很多做第三方理财能做成的，往往是因为有大客户关系，就是你跟客户本身就是关系好，就关系好，让客户说给你个面子吧，就是反正大家已经关系好成这样了，对吧？反正我钱搁哪都是哥，反正搁哪个第三方理财都是哥。我就不如搁你家第三方理财，然后你只要保证我的安全性就行了。就这样的。如果你的关系没有处好的话，你可以换去做一些其他的职业销去做一些其他的销售。 他积累了一定的客户，那都是在券商的时候积累的。 对， 但是要转化到现在，他说很难。 他可以去做一些，比如说，如果要是还在金融行业里边，比如说他如果认可某些私募基金的话，他可以去做。因为现在私募基金 增长速度很快， 增长速度很快。然后当然最好是他一定得是他就是还是因为他是个销售嘛，销售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卖你信的，信你卖的。 啊，就是你卖的东西你自己得相信。你说哎，这私募基金我自己也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有很好的那种量化算法，规避风险是这个问题不大，每年都会平均的，每年的都是多少多少，这样是可以，因为他过去的客户都是券商嘛，都是也是做股票的嘛，所以私募基金和券商的关系比较，而且那些客户的抗风险能力也还可以，这是可以去的，然后也相对合法性也。好一些，好，就是反正也差不多合法。然后第二个就是 叫差不多合法， 就私募基金得看，有些私募基金是那什么的嘛，他得找那些合法的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互联网，这个金融里边的一些，新的金融的一些那个什么，就是一些量化基金。当然它不一定是私募了，反正我知道有一些专门做量化的这种，它的基金的安全性做得很好。然后他要通过量化算法来把，就是叫 LOL 是吧，还是 FOF 基金那种，那种他也可以考虑，去做一些，然后可以通过，就是因为安全性比那个股票的安全性肯定会更好一些，然后把他的客户那个带过去。然后再其他的可能就是金融行业里边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实力比较强的保险公司啊什么之类的，就这种。因为反正做销售嘛，对吧。 这是华鑫给他的一些选择，就是那些行业的，挣钱的难易度比你现在所在的这个要低一点。 对，要低一点。然后一旦做成一单，收益率高。因为我也知道有一个找我做咨询，他是做那个私募基金的，也是做好几年都没开过一单，但是他只要开一单，他的那个收益就比较高，因为客户一旦投资就是几百万的，金额的投资。 其实不管是哪个领域，它都是有周期性的。就是你在这个投资领域的话，你就要做好这样的准备。它不像其他的行业，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稳健的增长。 对， 是不是？ 对， 哎，所以你既然选择了这个，你自己的抗压能力、抗风险能力就要强一点。 对， 哎，也不要因为，一两年的这种行业的这个不景气，啊，你就动摇怎样？我觉得就是说，这是你一个总体的心态的把握啊。 对。 当然，具体啊，这个战术上的打法，刚才华鑫已经给你一些建议。 还有就是香露说的，就是你得扛住了，因为他现在遇到熊市了，可能收益那什么。万一过两年又赶上牛市了，结果你跑了，正好赶上牛市，这个很多这个在里边的， 你不要用炒股的心态去工作啊，是不是？ 对，追涨杀跌是不行的。 好，当然啊，身边的人也会给他很多实际的影响呀。大家一个一个的离开了，他自己要不要扛？有时候呢，就是，有一个从众的心理在这里面做决定。 然后我还听到过一个故事，是08年、09年的，也是在基金公司的。然后就是说那，因为那个08年也遇到大熊市嘛，大跌，然后就都收入都不行。然后那个他就辞职了，辞职完了之后，那个领导就跟他说，辞职没关系，不过我的建议是，你可以把你的钱买我们基金公司的股票，因为牛市还会来的呀。结果他就把钱去买了那家公司的股票，然后就遇到了2015年的大牛市，他就赚了钱了。 是。所以你在一个特殊的行业啊， 对， 所以你应该是一个行业的心态来看你的职业啊，而不是一个普通散户的心态来看你的工作。 对， 这样的话你可能两边都没有落着啊。感谢华鑫今天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发展部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